秋和冬夏，他们都老了吧，他们在哪里呀，我们就这样 秋比他胡闹，唠叨的月老，缘分来了，他们是

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22度，最高气温31度，南风1到2级，天气多云，可能伴有小雨，空气质量凉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22到31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31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各区天气情况，朝阳、大兴、丰台、海淀都在22到31度。接下来听到小来小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：夏秋交替时节，如何防过敏？一提到了换季的时节，敏感性肌肤的美眉呢就会遭遇到过敏的危机。这是因为在换季的时候，温度和湿度都会发生变化，很容易让角质层无法及时进行调试，所以呢就出现了敏感的现象。首先要判定过敏类型，先搞清楚敏从何来，辨识自身过敏成因，才能有效减少过敏症状。当你的肌肤产生各种过敏征兆时呢，不妨先追溯一下过敏案发时机，看看自己是哪一型的，也能借此预防下一次发作。最近能让大北京刷屏的是，当属北京人9月可以坐高铁去香港了。备受关注的广深港高铁香港段预计今年9月通车，以后北京人去香港最快不到9个小时。通过一地两检，北京人到达香港西九龙站后可再办理出入境手续，超方便。目前呢，北京到广州是862元的高铁价，确认的广州到香港的最贵票价是260港元，兑换成人民币大约是214元，合计一下全程就是1076元左右，比大部分飞机票都要便宜。买好票就可以奔赴无数人心心念念的购物天堂香港了。早上从北京出发，晚上就能在维港吹风看夜景了，还有吃货们最蠢蠢欲动的香港美食哦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来小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 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我是 Hebe 田馥甄，我每天的活力来自于好歌。现在是早上7点整， 你知道吗？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最精确的苦尽甘来，钻研雕塑的健身教练调教出的身材最为魔鬼，原美术功底的园丁种出的花草最是缤纷。经典969，精英都在听。 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教育品牌，北京文化产业50强的涂抹艺术教育第一期合伙人全部孵化成功，第二期合伙人正式启动招募。合伙人要求：喜欢孩子，热爱教育，涂抹在创业的路上还会给予的更多。招募电话：133-0112-5077，133-0112-5077。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。

相比，这刻即使分开了心内，仍然爱着你。无论老了你再美不美，我在暗里永远留恋你。我带着你是我的错，我会令你彷徨无助。由从前早早知道这伤感结果，我太任性，但我高兴偶尔遇上无从定睛。由从前相恋一刹早知这结果，纵使深深爱过。 大家好，我是齐豫，现在时间8点整。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。 制作一把小提琴需要70块木头，一根铅笔能换。